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欢迎大家翻翻嚟呢个《容共与清党》嘅第七集，第二节。嗱，喺1921年嘅7月20日，咁呢个中共一大咧，就喺上海法租界呢个蒲柏路嘅一间私立女校里边举行。咁后来咧，又去呢、這、一个即系其中一位代表，上海嘅代表李汉俊嘅屋企，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啊，同埋呢一个浙江嘉兴嘅南湖呢几笪地方，系咪？仲有喺只游艇上边、游船上边，系咪？咁所以关于呢个部分咧，其实即系嗱，当然我哋而家根据嘅资料咧，即系而家我哋根据呢个容共与从容共到清党，即系李云汉教授写嘅呢本书，另外就系呢个黄建民教授写嘅吓，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嘅最完整嘅一个中国共产党史嘅呢个版本里边咧，其实对于究竟喺边笪地方举行同埋个日子咧，个讲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当然其他版本包括中国共产党即系佢自己嘅版本系嘛，都唔同嘅。咁咧，其实即系话呢个成立大会嗰个召集嘅日期，举行嘅日期咧，即系大家嘅记载咧就不一致系嘛。咁但系今天咧，中共咧就规定7月1日咧就作为建党纪念日。咁啊，好死唔死，我哋香港个主权移交正式移交嗰一日咧，又系呢个7月1日系嘛？睇翻当时有份出席呢一个一大嘅人啊，包括呢一个陈潭秋，咁佢就话喺7月嘅下半月，咁喺呢个即系陈潭秋嘅回忆录啊，陈潭秋咧就系呢一个武汉嘅代表，即系中共一大嘅武汉嘅代表。另外呢个董必武咧就话5月，咁毛泽东咧亦都记喺5月，毛泽东就喺1936年，交咗俾当时一个美国人史诺，就是、因为史诺就写即系又叫斯诺咧，就写呢、這个即系、就是、毛泽东嘅历史，写呢个长征嘅历史，写呢个中国共产党呢一啲好即系辉煌嘅历史。咁佢将一啲资料交咗俾呢个斯诺咧，就写系呢一个5月，系嘛？咁而陈公博咧就记，即系又系呢个一大代表咧，佢就话系7月20日，咁佢就因为写咗一篇论文，其实系佢硕士论文嚟嘅，吓、啊，即系陈公博嘅硕士论文。陈公博硕士论文咧就系叫做咩咧？叫做共产运动在中国啊。咁佢记载咧就系7月20日，系嘛？咁呢个共产运动在中国咧，就喺民国13年写嘅呢本书，呢一篇论文就系佢即系其实脱离咗共产党之后，即系跟住佢就喺美国留学啊，系嘛？咁呢一篇论文咧，即系硕士论文咧，就喺1924年咧，即系民国13年咧，咁啊中共成立2年有10个月之后，咁呢个讲法咧就比较可靠。咁所以咧，大家讲个日子咧就。而家咧，即係一啲相關共產黨史嘅研究咧，都係以陳公博嗰個版本為準，就係7月20日。咁呢個就係一大嗰個所謂成立或者嗰日開會，即係由嗰日開始開會嘅日期啦，係咪？咁但係地點就有幾個唔同嘅講法嚟嘅。咁當時咧就因為要逃避即係嗰啲租界嗰啲即係当权者的追杀，所以就要换地方来开会，不是在紧一笪地方来开会的，是吧？咁当时出席的代表有13个人嘅，嗱呢13个人包括咩咧？咁佢代表7个地区， 咁就廣東嘅代表咧就係陳公博、包惠珍；上海嘅代表咧就係李漢俊、李達、雙李；北京嘅代表咧就張國焘、劉仁靖；武漢嘅代表就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嘅代表咧就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嘅代表咧就鄧恩明。鄧恩明啊，即係金字邊做個明字嗰個明，鄧恩明、王俊美啊，咁第七個地區咧就是留日嘅代表，咁啊，留日嘅代表咧就係周佛海，咁當時第三國際嘅代表馬林同埋吳廷康咧就列席呢一個中共嘅大，就負責指導，而陳炯明咧，唔係而家咪陳獨秀咧，就喺陳炯明嗰度啊，即係廣東啊，喺陳炯明統治嘅即係廣東地區。名为做呢个整顿教育，实质就发展共产党嘅组织。咁李大超就喺北京，都唔系中共一嘅大嘅代表，佢哋冇出席嘅。但系即系当时啲十三个代表，咁你要揀一个做呢个大会主席噶嘛，系咪？咁当时就选咗呢个张国焘做大会主席。张国焘咧就系、是、因为佢去过俄国，咁喺呢班人之中咧，咁啊俾佢主持啦，系嘛？咁当时又有两个呢个第三国际嘅。即係代表馬林同埋吳廷康喺度指導呢一個中共一大咁啊，咁嗱個黨綱咧就雖然陳獨秀就冇開呢一個一大，但係黨綱就係佢負責寫嘅，係咪？咁講到呢個黨綱咧，即係嗱，其實喺呢一個一大咧嘅成立咧，就通過咗兩個重要嘅文件，一個就係中國共產黨嘅第一次黨綱。第二個咧就1921年咧，中國共產黨嘅基本決議，係嘛？咁就嗰、那個黨綱裏邊咧，其實主要就係講四樣嘢嘅啫。啊，嗱，我哋要講呢個黨綱，其實講幾樣嘢就好簡單嘅啫。將佢幾個重點講出嚟，咁你就知道第一，究竟中國共產黨係什麼貨色啊？即係成立嘅時候，係嘛？嗰、那個黨綱就係第一行咧，以無產階級嘅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工階級來重建國家，直至到階級的界限消滅，這個是第一項。嗱，呢一個所謂消，即係階級界限消滅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共產黨嗰個世界觀係咩咧？或者歷史觀啦，叫做。佢就將人類社會就分為幾個時期，第一個叫原始社會，係嘛？第二個叫奴隸社會，係嘛？第三個咧就叫做封建社會，第四個咧就係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叫做，第五個咧就係共產主義社會。咁、那個。即係所謂五階段論嘅意思就話，你歷史個分歧就咁樣分，係嘛？咁亦都係等於佢哋個世界觀嚟嘅啫嘛。第一個就係原始社會，咁原始社會咧就大家即係如無飲血，係靠邊個力大嘅揾多啲食物，係嘛？咁嗰個咧就冇階級嘅，冇話分邊個階級邊個階級冇。系嘛？所以佢基本上冇階級鬥爭，嗰、那個係一個即係如果用大耳文個講法，係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係嘛？其實信史都冇講嘅，咁總之佢就定咗呢個叫原始社會啦，係咪？跟住佢過渡到去一個叫做奴隸社會，奴隸社會咧就係有階級鬥爭啦，因為有階級啦嘛，有奴隸同奴隸主兩種唔同嘅階級，咁奴隸主就壓迫呢一個奴隸，係嘛？咁佢就會出現鬥爭噶啦，咁又再過渡到去第三個階段咧，就係叫做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就係有地主，係嘛？呢係一個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咧就係啲農奴，係嘛？然後由封建社會再過渡啦，其實佢喺中國歷史。即係嗰陣時研究中國歷史嗰啲共產黨御用嘅史學家就一定要夾硬砌落去嘅究竟唐朝嗰啲係封建社會咧，定係啱唔啱啊？係嘛？即係元明清嗰啲都叫封建社會嘅啦，嚴格嚟講係嘛？咁佢嘅歷史分歧，佢會將佢剁開舊舊，大家可以我唔知上網揾唔揾到啦。咁你揾下佢哋去將呢五個歷史時期夾硬堆砌喺中國歷史裏面，究竟係點樣劃分邊一朝邊一代係屬於邊一個階段咧？咁原始社會嗰啲講緊就可能就係即係神農氏啊、有氣氏啊、伏羲氏啊嗰個時代係嘛？ 咁好啦，封建社会之后咧，就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啦。咁就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嘅斗争。嗱，共产党就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高峰嘅时候出现啦。咁于是佢哋就一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去推翻呢个资产阶级，等到啲资产阶级完全消灭咗啊，咁咧就去到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社会，就共产主义嘅天堂啦。咁嗰个天堂咧就冇阶级，咁于是就冇斗争，系咪？国家亦都冇存在嘅必要，政党亦都冇存在嘅必要。嗱，呢个就系所谓共产主义嘅呢啲咁嘅理念啊。咁所以佢就写咗落个党纲度咧，就系话嗱，而家共产党成立，其实就系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嘅时候成立嘅。咁于是就一定要用无产阶级嘅革命力量嚟推翻呢啲资产阶级。咁咪由劳工阶级嚟创建重建呢个国家，直至到呢个阶级嘅界限消灭，即系冇晒呢资产阶级啦。咁呢个就写咗喺当时中国共产党一大嗰个党纲啊，呢个系第一条。嗱，呢一条其实一路到共产党后来继续发展，都系成日都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揸住呢一条嘅，等于系冇乜变嘅，系嘛？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一路开到即系中共即系建政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都仍然系搞阶级斗争嘅，系嘛？五十年代初系嘛？咁嗰啲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咪又系搞阶级斗争啊？系嘛？到咗大明大放系嘛？呢、這个反右运动系咪又搞阶级斗争啊？系嘛？针对呢啲右派，右派呢啲小资产阶级系嘛？再嚟去到文革，去到一个高峰啦。真系无产阶级专政啊！嗰、那个系一路都冇停嘅。咁所以你话啊，呢、這、一个所谓共产主义嘅思想，马列嘅思想系嘛？其实一样系阴魂不散，不过转化咗成为就唔系纯粹讲呢个所谓即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佢转化成为而家就系你嗰啲统治阶级啊。去壓迫嗰啲被統治嘅階級一樣啫嘛，係咪？咁呢個係當時嘅黨綱第一條喎。第二條係咩咧？同第一條有用有相近嘅嚇，即係呢個係一個延續嚟嘅，就係、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完成階級鬥爭嘅目的。咁呢個就係我哋頭先都有講啦，同頭先嗰個講法。第三咧好重要嘅呢個係，呢個係關於個經濟制度。推翻私有财产制度，没收一切生产工具，如机器、土地、建筑物、半制成品，使其归于社会所有。啊，这个就真系共产啦！共产就系咁解，共晒你啲产。推翻私有财产制度，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例如机器、土地、建筑物、半制成品，使佢咧归于呢个社会所有。第四呢党纲咧就系与第三国际联合啊，咁呢个其实都有好有争议性嘅。休息一阵，翻嚟再讲。